小小的期盼，那些花被深埋。我只是想沿着愿望向前，可能一切比想象的难。每当仰起头，感觉那阳光

about you.

要带给我这样的恐惧。他的哭声你从未在意，我的愿望还有机会完成吗？不应该是这样， 需要爱 和安息地服侍心灵的遗憾，给你我所有的温暖，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，思念跨过背脊，打着冷战，眼神仍旧 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在地铁站或美术馆，孤独像睡眠一样微扬弱，你永无止境的坠落，需要音乐取暖。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但不能喜欢

起点。

時の隠れんぼはぐれっ子はもう嫌なんだ。なんでもないや、やっぱりなんでもないや。今から行くよ。